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经典99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银奇。每年春节啊，中国都有几十万人选择骑摩托车回家，在刺骨寒风中往返几百甚至上千公里回家过年。选择这样的方式不仅仅是图省钱，还有可能呢是因为人家老家根本没有直达的火车，或者是运车、汽车、高铁、动车都运车，又或者呢这个月工钱还没有结，有票不敢买。总的来说，归途不易，近乡情怯，为何甘受风雪呢？因为路的尽头是家乡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吧？我现在广州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。虽然我很少写信，其实我很想家。爸爸每天都上班吗？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，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。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，别舍不得穿上吧，以前儿子不太听话，现在懂事，他长大了。哥哥姐姐常回来吗？替我问候他们吧，有什么活就让他们干，自己孩子有什么可期待。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，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，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。好了，写到这儿吧。辞职经理，辞职那个经理，辞职经理，辞职那个经理， 大家好，我是野三坡景区管委会主任马树起。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，在这里给您拜年了，祝您在新的一年平安幸福，万事如意。野三坡，我来也。 大家好，我是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的总裁谢坚，我代表红星美凯龙的全体， 表永辉超市全体员工，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969公益主张，969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

九，春节的故事。 过了大年三十儿，各家就要开始漫长的拜年之路了。而我国拜年之风汉代已有，唐宋之后拜年之风十分盛行。有些大户人家因访邻亲朋太多，难以登门遍访，会遣仆人带名片去拜年，称为飞帖。宋朝时期的王公贵族们多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，上写接福两字，为盛放飞帖之用，叫门布。明代之后此风沿袭，飞帖拜年成为了风尚，大户人家特设门布以寄客人的往来和飞片。而在今天的春节，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了。汉族民间互访拜年的形式，根据彼此的社会关系，大体可分为四类。一是走亲戚，初一必拜岳父，续带礼物，进门后先向佛像、祖宗影像、牌位各行三叩首礼，然后再给长辈们依次跪拜，可以逗留吃饭玩耍。二是礼节性的拜访，如给同事朋友拜年，一进屋门仅向佛像三叩首，如与主人系平辈，则只需拱手一揖而已，如比自己年长，仍应主动跪拜，主人应走下座位做搀扶状，连说免礼表示谦恭。这种情况一般不宜久坐，寒暄两句客套话就要告别了，主人受拜后应择日回拜。三是感谢性的拜访，凡一年来对人家欠情的，比如律师、医生等等，就要买些礼物送去，借拜年之机表示谢忱。四是串门式的拜访，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，素日没有多大来往，但见面都能说得来，到了年喜，只是到院里见面，彼此一抱拳说恭喜发财，一顺百顺，在屋里坐一会儿而已，无甚过多的礼节。拜年是中国汉族民间的传统习俗，是人们辞旧迎新、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。今年的春节，你要去谁那儿拜年呢？

撒野，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

大家好，我是一块去国旅的总经理张军英。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我代表北京一块去国旅全体员工，祝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大家好，我是九便利联合创始人张力。2018年新年的钟声已经响起，我代表九便利全体员工真心祝愿经典调频 FM969 的听众们新年快乐，财运滚滚，如意平安。 969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91年，李克勤发行了专辑《雨中街头剧》，这张专辑呢引用了香港大学的校园话剧而改编，整张专辑个性时尚好听，既有不俗的品味，也有很不错的流行度。其中的歌曲《护花使者》会让你感受到当时的香港年轻人追求女孩的心声，李克勤出色的唱功也让这首歌红到了内地，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之一。我们来回顾91年《护花使者》。 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放下。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晚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放下。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 旅行中的新春， 旅行中的新春，带你去追寻旅行中的年味儿。我是泽林，今天呢是春节的第一天，也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。准备好和我一起去寻找中国最具有年味儿的地方了吗？今天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春节呢一直都是我们国家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节日了。今天呢我们就首先和大家一起走进几处具有中国古代春节文化、民间游艺活动和少数民族风情的目的地。成都的武侯祠一直是成都的文化地标，春节呢到武侯祠感受游喜神方是老成都人的习俗之一。在被誉为成都版清明上河图的锦里，茶坊、客栈、酒楼、戏台、民族工艺店挂满了灯笼彩蛋，还有三国移民风俗体验， 在这里呢，你会体验到古代新年的感觉，还有一些传统的舞龙、高跷、川剧、杂技等民间的绝技表演，奉上精彩的文化大餐，也为你带来欢乐吉祥的过年气氛。来到这里，你会体验到最原味、最怀旧的成都市井风味，春节来成都走一遭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第二站呢，我们带你来到浙江的乌镇，参加传统的长街宴。在春节的这几天呢，乌镇一改往日的平静，变得热闹起来，各种民俗活动齐齐的登场，花鼓戏、皮影戏、地方戏曲表演、水灯表演等，洋溢浓郁的水乡古镇风情。若是呢想要感受乌镇的民间风情，莫过于走进淳朴的水乡人家，体验独特的江南年俗，温馨的年夜饭。那么来到乌镇，你最不可错过的就是乌镇最传统最朴实的长街宴。在乌镇延绵数里的街宴上，喝着乌镇的米酒，尝着水乡的年味饭，也可感受老街上传统的中国年味。你还可以乘彩灯画防游西湖，在船上的欣赏粤剧折子戏，听江南的丝竹乐，观彩船巡游，湖畔舞龙狮舞，踩高跷，射火和渔行滚灯，更让人感受到年味的浓烈。大红灯笼、新春对联、吉祥物，在春节的这几天，贵州啊是处处尽享节日的喜庆，浓郁的年味扑面而来。绍兴侗寨是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的自治州黎平县，也是黔东南侗族地区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。来到这里，参加一场原始的抬棺人活动，过狂放的泥人节，在夜晚侗家看侗家的青年男女行歌作乐，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，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层层叠叠，鳞次栉比，深厚的农耕文化与优美的田园风光融合，妇女呢也会身着亮丽的布衣裙，佩戴叮当作响的银饰，向游客们敬献牛角酒，邀请游客们一起跳舞，也是一场具有特色的民族风情的新春体验。旅行中的新春，带你去追寻旅行中的年味儿。我是泽林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，京东的景区为游客精心打造了冰上钓鱼蟹、冰下挂大鱼等传统渔猎项目，体验冰上各种游戏，带你回到童年，穿行在世界最大的湿地芦苇荡，行走在唯我独有的围海迷宫，看穿行在芦苇丛中的丹顶鹤、震旦鸦雀、文须雀等留鸟，赏如北极般壮美的海上冰排，还有休闲自在的斑海豹。这个冬天让红海滩的美景刷爆你的朋友圈。 他们被称为中国国民偶像，自出道以来以青春洋溢的音乐风格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，2013年荣获环球旅游音乐榜年度最受欢迎新锐组合。阳光帅气的外表和深厚的演唱功底，让他们收获了一大批忠实歌迷。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流行乐男子演唱组合0086男团。助力活动您心灵距离，969直约专线：1381001-0969，1381001-0969。